26轮连胜的记录很疯狂，何时会被中断，无疑是让人很挂心的一件事。而那个能打断这个超级连胜的选手，当然也会是显得非常了不起。于是，但凡是星星客场比赛，主场观众都会对他们主队对战叶修的选手给予很高的期待，希望他能成为这个史上最传奇纪录的终结者。微草粉丝也没例外，许斌的名字在电子大屏幕上打出后，现场立即发出很疯狂的加油声。个人赛里就这么亢奋，那真是极为少见的。其实是因为有叶修的对决，都因为那疯狂的连胜记录充满了噱头。许斌在欢呼中起身上场，另一端他的对手叶修早已经入了比赛席。选图的是主队微草，自然不会那么顺着叶修的意给他一副简洁的擂台图。堕落的后花园，花花草草，假山喷泉，凉亭回廊，一副内容很丰富的图，是本场微草选来对付叶修的。比赛开始，双方角色刷新，选了这样的图，当然就是要来点战术走位。许斌上来就让独活绕道迂回左路，行至某处借假山搭脚，几个跳跃上到了一旁回廊的顶端。地图不大，就这高点已经足够一览无余。许斌转了视角一圈，轻松找到军木校的所在。看起来在这样的地图上，叶修也不介意和对手玩玩战术走位。军木校也正从另一端在迂回，许斌看到他的同时，叶修倒也第一时间看到了回廊上的独活。双方如此轻易地互相暴露，接下来的战术走位倒是不太方便了。许斌让独活继续在回廊顶上摆着造型，关注着叶修的举动，然后就见叶修操作着君莫笑冲了过来。就这么要相撞了，那这两人的战术走位岂不是毫无意义，谁也没能靠此占据先手。直播厅里一解说俩嘉宾也就这个问题开始了讨论。 许斌的举动更为主动，他这样做不可能没想到同时也在暴露自己，或许这就是他的目的，阮成表示。 接近了，现在其实已经差不多在君莫笑的攻击射程内了，但他还没有开始攻击， 潘林叫道。 君莫笑冲上，独活站在顶上却没有回避，但是君莫笑却也没有就这样埋头死冲，忽的他的脚步停了下来，而就在那一瞬间，独活在回廊顶上的脚步也有微微一移，只是在君木笑这一急停后，也连忙刹住了脚步。 这个距离， 直播厅的三位开始研究君木笑这一急停的意味。 在骑士的英勇跳跃可以波及到的范围外， 三人结合两人角色的技能很快得出结论。 哦，这里英勇跳跃的威胁有这么大吗？ 潘林说。借机抢个先手问题应该不大， 阮成说。 不过叶修看来是意识到这一点了， 李一博说。 两人真是寸步不让啊， 潘林感慨着。结果这时君莫笑站在骑士独活的极限距离外，居然开始大大方方地吟唱法术。独活还是没动，这个距离对法术来说也不算很近了，许斌认为完全可以等技能出手。暴风雪，君莫笑吟唱出了法术，冰雹雪花落下，独活两步跨开闪过，被这种技能就这样打中他还不至于。君莫笑又接连吟唱了两个法术，有法师有术士的，许斌还是只操作着独活简单避过，似乎没有任何反击的意思。 许斌开始磨了， 李一博说。潘林头痛，许斌的比赛慢慢吞吞不温不火，真的挺难解说的。此时就是一味闪避君莫笑那边威胁不大的法术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打着什么主意。 喂，不准备下来吗？ 叶修开始说话了。 不急，许斌淡定。 那我上来了啊。 好啊。 于是君莫笑一拉千机伞，伞骨外折，金属声锵锵作响，机械旋翼升起飞起，君莫笑骤然提到了半空中。叶修死盯着独活的举动，动了， 就在答应对手上来，而对手也果真准备上来的时候，毒活突然下来了，英勇跳跃。许斌操作毒活施展的还真就是这个技能，飞身而起，骑士剑劈出，但是距离君莫笑还有距离呢。叶修控制着机械旋翼，更不可能将自己送向前去。毒活在轰然巨响中落地，英勇跳跃掀起的气浪带着这一击的冲击力，将周围一圈都仿佛压平了一般。毒活忽然朝着君莫笑招了招手，嘲讽。君莫笑不受控制，直逼毒活，但是也已经操作出了攻击。嘲讽并不影响选手对角色的攻击操作，毒活却是左手一提，那面号称玄荣耀最坚固的叹息之壁直接迎上了飞落攻来的君莫笑。 以守代攻，阮成说道。守就是攻，李一博道。 中了嘲讽的君莫笑看起来没得选择，只能是朝这面盾牌上撞了去。盾牌可是不惧任何攻击的，而拦下君莫笑这一下后，毒活立即就能开始反击。 机会， 无数人心中叫着，但是君莫笑的千机伞也打开了，以盾撞盾，顿时大家又摸不清接下来了。盾牌碰盾牌，谁也不会有多大伤害，而且都有盾牌掩护下发起攻击的优势，许斌原本占据的优势瞬时就被拉回到了起跑线。两面盾牌撞在了一起，君莫笑从空中回落，冲劲更足，但若论盾牌威力，千机伞顶多算面轻盾，完全无法和荣耀第一盾牌叹息之壁相比。盾击，毒活这一下还用上了技能，千机伞盾果然不敌，君莫笑被这一盾撞得悬停在了半空，但跟着立即就已经成了一团影泡了。影分身术，毒活撞住的赫然不过是个假身，真身已经直接闪到了盾后毒活的面前。嘲讽的那种控制作用叶修根本不在乎，他倒是正需要接近目标来着，于是顺着毒活给他的仇恨直接就来了。剑光落刃，剑搭脚边急坠，直接撞在毒活身上，撞得他朝后仰去。不过剑光落刃的击倒效果并不强制，可以用瘦身操作翻滚后直接站起，但是谁也没想到许斌居然没做瘦身操作，毒活就这样直挺挺地翻倒在地。 漂亮，准确的判断， 阮成在转播中赞叹着。君莫笑剑光落刃之后直接甩了一记拔刀斩过去，这毒活若是瘦身翻滚，这一剑恐怕正好劈到，谁想到他居然干脆让毒活挺尸，这一拔刀斩的剑光顿时从他面上擦过，这一刚过，毒活立即朝旁一个咕噜翻了起来，盾牌在身前掩护着。 慢了，李一博叫道。 许斌的意识是准确的，可是这一操作好像有点慢，即使有盾牌护体，但攻势依旧是掌握在叶修手中啊，这一咕噜起来应该立即反击的，结果君莫笑竟然没有趁这机会进行攻击，一抹幽光自毒活护卫自己的叹息之壁上划过。 开了风暴反击了， 李一博恍然，难怪没有反击，难怪君莫笑也停止了攻势。原来毒活开了风暴反击，将一切攻击伤害用盾牌吸收再归还给对手的技巧。 慢本来就是许斌的特点嘛， 阮成笑道。李一博有点脸红，却无法辩驳，因为许斌两次应对攻击确实都施展了他的慢属性。 叶修的攻势好像被阻断了， 潘宁说道。 没错，之前不做瘦身操作，还有这里开了反击风暴，硬是把拍子拉慢，叶修的攻势根本就没起来，被压着呢， 阮成说。这种对星星不利的局面他可高兴了，但表面上不好太过分呢，虽然他已经旗帜鲜明了，但更要表现得淡然，不能是哈哈你果然不行，而应该是呵呵我就知道你不行。 哼，是吗？ 李一博却在此时突然笑了笑。就在毒活面前的君莫笑突然消失，不是消失， 准确来说是从毒活的视野里消失。居莫笑身形一晃，把自己藏到毒活叹息之壁所阻挡的视野里。许斌连忙让毒活将叹息之壁举低一点，但是还是没见居莫笑。居莫笑居然跟着他举低盾牌的节奏蹲了下去。许斌连忙再让叹息之壁横向移动，结果就在刚动一瞬，居莫笑人影一闪，竟是反着叹息之壁的移动方向横向移了出来。技能移动 过了， 潘林大叫。居莫笑瞬间绕到了叹息之壁之后，攻击开始朝毒活身上着落。 居莫笑像是足球里过人一样过掉了毒活的叹息之壁， 潘林叫道。小潘，你这个比喻有点意思，照你这么说，居莫笑藏到盾后还蹲下，那就是欺骗对方的假动作咯。李一博笑道。 哈，你说的也很有趣， 潘林也回赞道。两位老搭档开心解说，阮成此时郁闷。虽然他赛前也没敢看好叶修的对手，但他真的希望有人能快点把这记录终结了。想想星星有这么一个耀武扬威的战绩，他就觉得讨厌。但是这一次恐怕又是不行了。过人般晃掉叹息之壁，毒活完全暴露在君莫笑面前。三人快打已经施展开，技能连数轰到他身上，叹息之壁这种时候怎么也掩护不到自己了。 这种情况我看许斌也慢不下来了吧， 潘林说道。慢不下来了， 李博开始没说话，直至看到毒活试图将君莫笑关住，结果君莫笑施展移动技能直接闪出接着攻击后，终于赶下了结论。 连续记录终将延续。